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让我们一起探索 My 肚子的具体实现下篇。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向你介绍了 My 肚子的 SFU 模型、录制回放模型以及推流模型，并且呢还向你展示了 My 肚子的架构以及 My 肚子核心组件的基本功能等相关的知识。那通过这些内容呢，你现在应该已经对 My 肚子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不过上面介绍的这些内容呢，都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的 My 肚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它。那我们今天主要讲解的内容呢，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是 WebRTC 终端是如何与 MyDouce 建立连接的；第二个呢，是数据流是如何流转的；第三个呢，是 MyDouce 是如何进行 EYO 时间处理的。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那 MyDouce 是如何进行 EYO 时间处理的。那要想知道 MyDouce 是如何进行 EYO 事件处理的，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 EYO 事件它的概念是什么，对吧？那你可以呢把它理解为一个引擎或者是动力源。这里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汽车系统，来更好的理解这个概念。那像汽车呢，它的动力源就是发动机，对吧？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发动机供油后呢，会产生动力，然后呢，通过这个传动系统带动行车系统。同时呢，发动机会驱动这个电机产生电能，然后给蓄电池进行充电。那汽车启动的时候呢，蓄电池又会驱动启动机进行点火。对，这就是整个这个汽车系统的它的一个这个事件的驱动的一个模型。那么在这里呢，那汽车系统就是一个事件驱动模型，对吧？发动机就是事件源，驱动整车的运行。那 MyDouce 的 EYO 事件模型啊，与汽车系统的这个模型是很类似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MyDouce 中的 EYO 事件处理模型它是什么样子的。那可以参考文中的这个驱动机制这个图，对吧？通过这张图呢，我们也能大概了解一下这个 even 的 loop 它是怎么运转的。那在这张图中呢，你可以发现啊，Pearl 就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如果说Even 的 loop 是 MyDouce 的发动机，那么 Even 的 loop 中的 Pearl 就是气缸，就是动力的发动源。下面呢，我向你介绍一下 Pearl 的一个基本工作原理。那在 Linux 系统中呢，无论你是对磁盘操作还是对网络操作，对吧？它都统一使用文件描述符 FD 来表示。那一个 FD 既可以是称为一个文件聚饼，也可以称为呢一个网络 socket 的聚饼。对，换句话说呢，只要我们拿到了这个聚饼，我们就可以对文件或者是对 socket 进行操作了。比如说往 FD 中写数据，或者说从 FD 中读数据。OK，那对于 Pearl 来说呢，它可以对一组 FD 进行侦听。那侦听这些 FD 是否有这个事件发生，对吧？那如果有事件发生了，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事件，然后对这个 FD 呢进行读或者写。那实际上啊，这个侦听呢就是侦听的这个 FD 的读事件跟写事件。那具体的，就是说我们这 FD 到底是你是想侦听它的读事件，还是想侦听它的写事件，或者是它的其他什么事件？那这个是要由你来主动告诉 Pearl 的。对，你想让它侦听哪个，它就侦听哪个，或者说你可以让它侦听所有的事件都是可以的。这时候呢，当 Pearl 收到了这个对应的事件的时候，它就会通知你，哎，说这个事件已经来了，你可以做你想要的事了。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对，我们首先要这个将侦听的 FD 呢设置好，你想让它侦听的这个事件，对吧？那这个设置好之后呢，然后你把它交给 Pearl，同时呢，你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个超时时间，这个时候 Pearl 就开始工作了。那当有事件发生的时候呢？Pearl 的线程就会被唤醒，Pearl 开始执行相应的逻辑，执行完成之后呢，返回执行结果。那我们可以根据 Pearl 的返回值，那做相应的处理了。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 Pearl 本身啊，它是一个同步系统调用。那当这个监听的事件没有发生的时候，实际 Pearl 就处于睡眠的状态。对，这是同步事件的调用，对吧？那对于它所侦听的这个 FD 呢，实际是异步调用，就是当这个 FD 有了这个可读的事件或者是可写的事件的时候，那它就会通知 Perl。那这时候呢，Perl 被唤醒，然后我们根据它的返回值就可以对就发生事件的 FD 进行这个操作了。这是两者的一个这个区别，一定不要弄混了。就是说，Perl 本身它是同步的，而 FD 是异步的。那 Perl 处理的是异步的 FD，对，这是一定要清楚的。那 Perl 的功能呢，与这个 select 是类似的，它实际上就是 select 的升级版本。对，那它的原型呢，就如文中所展示的这样，它的各个参数以及返回值的含义，我也在这个文中呢用图表列出来了。那第一个呢是 FDS，表示的是真听的 perfd 类型的这个数组，就是说我们要真听的这个所有的 FD，那给它创建一个数组，把它们放在每一个数组中，对吧？这样的话呢，当有事件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数组中的哪个 FD 产生了事件。对，这是 FDS。下一个呢是 NFDS，就表示我们整个这个 FD 数组它的长度是多少。再下一个呢就是 timeout，我们可以给这个 Perl 设置一个超时时间。如果这个 timeout 大于零，表示在多少毫秒之后 Perl 会返回，就无论这个有没有事件发生。那第二个呢是 timeout 等于零，表示 Perl 呢立即返回，对，它就不等待了。那第三个呢，当 timeout 小于零的时候呢，表示这个一直阻塞，就是如果你没有事件，没有事件过来，那我就一直阻塞，就是一直在这睡眠着，那直到有某个事件过来了，甭管是读事件也好，写事件也好，对吧？OK，最后一个呢是返回值。那当返回值大于零的时候，表示这个有事件发生了。那具体有多少个事件发生呢？就是 r events 它的 FD 的个数。对，一会儿 r event 呢，我们还会做介绍。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返回值等于零，表示是超时事件发生了。那这时候呢，没有 FD 产生这个 event，对，没有 FD 产生事件。那么第三个呢是返回值小于零，说明这个 Perl 的调用失败了。对，一般情况下这很少出现。那如果出现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 ERNO 这个变量呢，获取到这个失败的具体错误信息。OK，这就是 Perl 所有的这个输入参数和返回值的这个详细的一个介绍。OK，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说明。那对于第一个 FDS，那它表示的呢是真听的 perfd 类型的数组，对吧？这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这个 perfd 这个类型结构是什么样的呢？就像文中所展示这样，它包括三个字段，第一个呢是 fd，第二个呢是 events，第三个呢是 rEvents。那这个 rEvents 呢，代表的是这个返回的 event，就是当有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哪个事件发生了，对吧？它会标注出来，是通过这个 r event。那在这个文中呢，我对这个三个字段也做了一个描述，那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好，那至于常见的事件的说明呢，这个我列了另外一张表，那这里你可以看一下。那第一个呢是 Perl in，表示呢有读事件发生；第二个呢是 Perl out，表示有写事件发生；第三个呢是 Perl hop，表示被对方关闭了。连接被对方关闭了。第四个呢是 Perl ER，对吧？表示是 socket 网络这个产生错误了。那了解了 Perl API 各参数和相关的事件含义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当 Perl 睡眠时，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唤醒？那 Perl 被唤醒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文件描述符有事件发生，那么第二个呢是超时事件发生的时候。以上呢就是异步 I/O 事件处理的这个原理以及 Perl API 的这个参数的解释与使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 Event Loop 模块中呢其他几个类的功能及说明。第一个呢是 Pipe，Pipe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汽车系统中的一个火花塞，那用来唤醒这个 Perl 的。对，比如说 Perl 线程被阻塞了，我们又想让它随时可以被唤醒，那就可以通过这个 Perl 真听的这个 Pipe 来实现。第二个是 listener，那是数据包处理的接口，主要实现了 listener 接口。当 FD 收到数据包之后呢，可以调用这个接口来处理。那第三个呢是 send buffer，也就是 quick 数据包发送队列。 当有数据包需要发送给客户端的时候呢，首先会发送到 Event Loop 的发送队列，然后呢 Event Loop 会根据 FD 的 pullout 事件进行分发。好，再接下来呢是 Task Queue， 也就是异步任务队列。当有逻辑需要 Event Loop 现成执行的时候呢，通过调用 Async 函数呢，将异步任务放入到异步任务队列中，然后呢通过 signal 唤醒 pull 去处理这个异步任务。紧接着是 timer queue， 那 timer queue 呢，它就是一个定时器队列，对吧？需要定时器功能的时候呢，可以调用这个 create timer 或者是 cancel timer 去创建或取消一个 timer。 好，最后一个呢是 RTP bundle transport， 那实现了 lesson 的接口，所有接收到的 UDP 数据包都由此类进行处理。那了解了 MyDoodle 的异步 IO 事件处理机制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CE 连接的简历。实际上啊，传输层各个组件的这个基本功能，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呢已经向你一一做过介绍了。不过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都是静态的分析，对吧？那么下面呢，我们从这个动态的角度来进一步了解 DTLS 连接的一个建立过程。当某个参与人啊加入到房间之后，那就需要建立一个 DTLS 连接，使这个客户端呢与 MyDoodle 可以进行通讯。那文中的图呢描述了各个对象实例之间的先后调用关系。那具体的连接建立过程呢，这个就像下面所描述的这样。那第一个呢是当参与人加入到房间的时候呢，那如果此房间内只有一个人，那这个在 MyDoodle 端呢就会创建一个 participator 这个对象，来调用呢 create endpoint 接口创建一个接入点。那通过这个接口的创建呢，就创建了一个 endpoint 的实例。那 endpoint 的对象又会创建什么呢？创建一个 RTP bundle transport 的实例。 OK， 当 RTP bundle transport 的实例创建好之后， endpoint 再调用这个 RTP bundle transport 实例的 init 方法对他自己进行这个初始化。对，那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呢，又会创建 UDP socket 的动态绑定一个端口。那这个动态端口的范围呢是我们可以指定的，对，通过配置参数可以指定的。在这个 RTP bundle transport 中呢还包括了一个 event loop 实例。那所以呢，在你创建这个RTP bundle transport 的时候呢，也同时创建了一个 event loop 实例。那在这个 event loop 实例创建的同时呢，它会初始化 pip。 对，这个 pip 上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好，那在 event loop 里还有一个线程，在我们创建这个实例之后呢，这个线程就开始这个启动了。那在这个线程中呢，会执行 pull， 那进行事件循环这个处理。那到这个时候呢， event 的 point 它的初始化过程就算完成了。那当参与人加进来之后啊，他会创建一个 DTLS 连接。那这个 DTLS 连接呢是由 endpoint 的 create transport 函数来创建的。所以呢，这个 endpoint 首先会调用这个 create transport 呢创建一个transport 的实例。那 transport 再调用这个 addice transport 接口，那准备来创建 DTLS 实例。那调用了 addice transport 函数之后呢，这个 DTLS ICE transport 这实例就创建好了。 DTLS ICE transport 那它本身呢又包括就包含了这个 DTLS connection 实例。对，然后呢在创建好之后呢，对它进行初始化。那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证书的生成、证书的应用、 SSL 连接实例的创建以及 DTLS 握手的过程，这个创建过程中去处理的。那最后呢是开始初始化 DTLS ICE transport 的工作。那它里边包括了 SRTP session 的初始化和 data channel 的初始化。那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呢，ICE 连接就是建立好了，剩下的呢就是媒体流的转发了。 那当 Web RTC 终端与 MyDoS 建立好 DTLS SE Transport 的连接之后呢，对于需要共享媒体的终端来说，MyDoS 会在服务端为他们创建一个与之对应的 Incoming Stream 实例，这样终端发送来的音视频流就可以进入到 Incoming Stream 中了。如果其他终端想观看共享终端的媒体流时，MyDoS 会为这个观看终端创建一个 Outgoing Stream 实例。并将这个实例呢与共享者的 incoming stream 实例绑定到一起，这样从 incoming stream 中的这个收到的音视频流就会源源不断的输送给谁呢？输送给这个 outgoing stream，然后 outgoing stream 又会将音视频流通过 DTLS SE transport 的对象发送给观看终端，这样就实现了媒体流的转发。RTP 数据包在 MyDoS 中的详细这个流转过程啊，大致如下面一张图所展示的这样。那在这张图中啊，有印标签的绿色线条表示的是共享者数据包流入的方向，但有带有 out 标签的这个线条呢，表示的是经过 MyDoS 分发以后转发给观看者的数据流的流出方向，而带有这个 protect。干 RTP 或者是 unprotect RTP 标签的这个线条呢，表示的是 RTP 数据包的加密解密过程，而带有 DTLS 标签的这个线条呢，表示的是 DTLS 协议的协商过程以及 DTLS 消息的相关处理逻辑。那对于上面这些内容呢，我们有下面四点内容啊，需要注意一下。那第一个呢是。如果采用 DTLS 协议进行网络传输，那么在连接建立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个 DTLS 握手的过程，这也是需要数据包收发处理的。所以呢，在我们上图中的数据包流转不仅仅是音视频数据流转，还包括了 DTLS 握手数据包的这个流转。好，第二点呢是 DTLS connection 是专门处理 DTLS 协议握手过程的。那由于这个协议呢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第三个呢是 SRTP session 是对音视频数据进行加密解密的，这个是 API 调用，所以在图中呢并没有数据流的流入流出的操作过程。好，最后一个呢是 RTP lost packets，主要是呢是进行这个网络丢包数据统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对这个数据包流转过程啊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我们还是参考上面这张图来对着这图来看，可能更好理解一下啊。共享端的音视频数据包到达这个 MyDoS 服务端之后呢，会被这个 Event Loop 模块接收，接收到的这个数据包不做处理，直接转给 RTP Bundle Transport 的模块。这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数据包的收发最终都是落入到 Event Loop 模块，因为数据包的收发。都需要处理网络事件，然后呢是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RTP Bundle Transport 模块呢就像一个容器，里面管理着所有参与终端的这个网络连接实例，对吧？当数据包到达 RTP Bundle Transport 模块之后呢，它会根据数据包的来源，将数据包分发给相应的 SE Remote Candidate 实例。那这个 SE Remote Candidate 呢，是针对每一个。这个通讯终端建立的一个逻辑连接，同样收发也需要经过这个 RTP Bundle Transport 的模块，因为这个模块呢绑定了这个 UDP Socket。SE Remote Candidate 呢会对数据包的类型进行检查，如果是 DTLS 数据包，就会转给 DTLS Connection 模块处理这个 DTLS 协商过程。那如果是音视频数据，对吧？那会转给谁呢？转给这个 DTLS SE Transport 的模块。在 DTLS SE Transport 的模块中呢，它首先会调用 SRTP session 的 unprotect RTP 函数进行解密，然后再调用 RTP lost packets 的 API 处理丢包逻辑，最后呢，将数据包转给 RTP incoming source group 模块。那 RTP incoming source group 模块呢，会便利所有订阅此流的观看终端，然后将数据流转发给相应的 RTP outgoing source group 实例。好，那 RTP outgoing source group 模块收到了这个数据之后呢，那要通过 RTP stream transponder 这个模块呢进行 RTCP 相关的逻辑处理，然后呢再将这个数据转给 DTLSSE transport 的模块。好，那 DTLSSE transport 的模块，那又会调用 SRTP session 模块的 protect RTP 函数对下行数据包呢进行加密，然后转给 RTP bundle transport 的模块。RTP bundle transport 模块呢没有任何逻辑了，就直接将数据给了这个 event loop 模块。那 event loop 模块呢提供了一个下行队列，对吧？那会将这个数据呢首先保存到队列中，那紧接着再从这个队列中呢取出这个数据，再发送给这个观看端。这就是它的整个的数据流转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复杂，对吧？我们描述的过程中啊涉及到了很多的模块，那么这块确实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一个难点，但是呢我们又必须把它理解清楚了，不然的话呢我们对 MyDuz 整个这个流程呢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结合我们上面所画的这张图，然后对它这个进行去理解。那整体总结来说呢，本文我们重点介绍了事件这个驱动机制，它就像人的心脏一样，在现代的服务器中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MyDuz 服务器中的具体实现模块就是使用这个 event loop 来实现这个 EVIO 事件处理的。那通过本文的学习呢，我相信你对事件驱动机制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接下来呢，那就要结合这个代码做进一步的学习，那最好呢能进行项目的相应实践，这样对你继续研读这个 MyDuz 源码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后半部分呢，我们还分别介绍了 DTLS 连接建立的过程和数据包的流转的过程。通过本文以及上一篇文章的学习，我相信你对 MyDuz 的基础架构以及 SFU 的这个实现细节呢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那今天呢我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什么呢？就是 EVIO 事件处理中什么时候会触发血事件。那欢迎你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